Thank you. 下来和你一起分享 于龙指挥中国爱乐乐团演奏的一组中国管弦乐作品，曲目有森吉德玛、走西口、杨柳青、兰花花、小河淌水、对花、海峡组曲、春节序曲、北京喜讯、道边寨、瑶族舞曲。 Thank you. Thank you. 天的交响空间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